红起点天天有聊，那今天聊一聊这两天一个很悲伤的新闻啊，内地游客在香港拒绝高价购物被围殴致死。这个标题呢应该是合格的，基本上把事情呢都说清楚了，当然很多的细节没有交代，一个标题呢也交代不了那么多信息啊。根据现在的报道是这样的，10月19号的时候，一个由深圳来到香港的内地购物团，当天呢在香港红磡的一家这个珠宝店购物的时候，其中有一男一女两个游客，男游客呢是苗某54岁是黑龙江人，女游客呢是53岁的张某，这俩呢好像是嫌这商品有点贵，折扣太少就没买东西，这女游客张某呢就躲到这个店门口去抽烟去了。这个时候呢32岁的这个旅行购物团的这个团长，女团长啊，邓某，她不高兴了，她就和这张某呢发生了争执，混乱的当中呢，这个邓某啊，就这团长啊，被扇了一巴掌，这男游客苗某呢随后呢上前去劝架。然后呢这个时候出来了几个男子，把两个游客拖到店外去殴打，男游客苗某被打的这个嘴角流血，毫无还手之力，倒在灯柱旁昏迷了，送到医院以后呢很不幸第二天呢就去世。这个呢只是新闻报道的说法，这个还原了一下现场，但是呢到底现场谁的责任更大，然后这个事情是怎么回事啊，从定罪的角度来说呢还得人家警方或者法院来定。这里呢有几个问题要搞清楚，这游客苗某张某参加的是一个叫3天2夜的购物团。什么是购物团呢？就是以很低的旅游价格甚至是零团费来吸引游客，以购物为主的这个旅游团。这种形式的旅游呢其实已经有很多年了，不仅在香港啊，内地更多也有很多地方都有，名声也很糟，每一次这个长假以后啊都会有很多这样的投诉啊，有关部门呢也下决心说一定要灭掉这个零团费，但是似乎很难啊，野火烧不尽，一转眼呢到处都是。那个邓姓女团长啊，就32岁这个女团长，她是持双程证带团赴港，那他到底什么角色呢？我想他其实就是个导游或者项目经理，负责把这个游客带到目的地，然后敦促看着他们花钱购物，然后呢再来和店家来分成。这团长呢一般来说最好是女的，这样呢在督战的时候呢能减少火药味，那男游客也不好意思啊去抗拒啊，所以就买点东西吧。但是呢也不能是小姑娘，也不能是大妈，得能拉下脸，还得有体力，最好是毒舌，叫来之能战，战之能胜。有人就猜啊，说这打人的那几个人那叫影子团友，这些人呢什么意思呢，就是是卧底游客，他也是装作游客，然后其实是团长的保镖，以团友的名义呢，然后呢自己也买像托儿一样，然后也强迫其他游客来购物。这些影子团友呢到底是香港人还是内地人，这个因为咱们不知道所以也不能乱说。这件事发生以后呢，这个香港旅游业雇员总会的总干事林志挺他就说业内人呢担心事件会影响香港旅游业的声誉，因为这个事件呢这个在香港发生，市民或者旅客呢可能误以为是和香港领队导游有关，从而影响了他们的来港的这个意愿。其实这个事儿呢确实是发生在这个内地的导游和内地的游客之间的。林总干事的担心呢也不是没道理的，也许购物团的领队和导游啊还有打人的这影子团友呢可能都不是香港本地的，但是接待购物团的香港商家他们是知道怎么回事的，他们知道这购物团的性质，知道可能是零团费都得在他们这儿购物，然后他们也参与分成，也知道这种形式呢没那么地道，会遭到游客的反感，但是这个商家要挣钱啊，要和团长分钱啊，于是呢就毅然加入进来，所以香港商家也是脱不了干系的，坏了香港旅游业声誉的也算是这些商家啊。这次事件发生以后呢，很多以前的事呢又被提起来了，说2010年5月份这个前乒乓球国手陈佑明参加香港游4天团，也是到红磡的一家珠宝店购物，陈佑明呢感觉身体不舒服就走到了店门外，这女导游呢就让他回店里，说你不买东西你得回来，两个人发生了争执，陈佑明呢突然就晕倒了，送医院以后也不幸去世了。法官怎么惩罚的这个女导游呢？后来是判了她损害团友利益，破坏社会形象，入狱2个星期，罚款1.2万港币。 这种购物团呢也五花八门，有的呢是零团费，有的是以各种品牌活动的名义。网上呢就有一个姚大妈，她发了一个帖子，可能被伤害过啊，所以痛心疾首的提醒大家别上当。她就说啊，她说在哈尔滨一些居民小区里，有人就以保险公司或者保健品公司的名义组织老年人去开会，去香港五日游，团费呢在200块钱到800块钱，然后还是这个都是飞机啊，什么什么几星级酒店的，大家也不想想，这么便宜的怎么可能呢？哎，还说这是福利呀、啊，哎，说没有强制购物，但实际上呢，吃住呢那是香港店家赞助的，旅游车里呢那就给大陆的游客来洗脑，说你不购物来这个占香港的便宜不合适哈、啊，大家觉得不买东西就有点不好意思，每天呢就拉着大家去购物，这个导游啊保安呢在商店里门口呢给把门，然后你出示那个购物收据才能出门。哎，就昨天北京不也有一个团，然后去香港买了东西，每一个团员最少得在那个店里消费5000块钱，结果花了将近18万，然后这些人也不敢吱声，结果回到北京在首都机场和这个导游开始掰扯起来了。哎，还好导游呢据说啊答应说要把这个钱给退回来，是将近18万。但是呢就是出了人命这样的大事儿，就是这个姚大妈发出了警告，就是我们现在不断的在报道这样的事儿，还是不管用，还是有人前赴后继。新华社记者呢前天呢遇到了一个哈尔滨游客，他拿着一张据说是内部招待的港澳4天3晚双人游的贵宾券，准备去香港旅游，多少钱呢？200块。在深圳的罗湖区呢，这新华社记者呢以游客的身份向一家旅行社问这个赴港游的这个事儿。旅游顾问小张，哎，他就介绍说，香港2天1晚的观光购物团，每人是280块钱人民币，纯玩团，就你随便玩，不用购物啊，750块钱。小张呢还说，说观光购物团第二天呢要进免税店和珠宝店买点东西，你得配合导游工作，导游没有工资，如果什么都不买呢，可能会不太高兴，言语上呢也会有些冒犯，所以相当于你买东西给他小费了，哎。这位小张顾问呢还是挺实诚的，告诉购物团呢要花钱买东西，要不然呢导游不高兴。当然呢小张顾问呢恐怕也没有估计到，有时候这导游和保镖会发脾气，有时候会下手狠狠，后果难以预料。我们说了这么多呀，大概来挨个的捋一捋啊，你看团长这么保镖肯定是得赚钱的吧，香港的商家不光是香港的商家，内地你要去的话呢，那商家也是要发财的，对吧？那你玩的不高兴的这个游客呢，其实也是图便宜的，他们其实明明知道，谁都知道几百块钱那是不够玩香港的，你还往返都是飞机，然后还住几星级以上的酒店等等等等，这上哪儿够去，其实都知道，大家心里都门清，天上不会掉馅饼，但是仍然一往无前，心说万一赚到便宜呢，所以大家都想着占别人的便宜，一路上呢其实都在算计，一路上也都很恐惧，然后进了店以后还想着我怎么才能不买他的东西，光占便宜不掏钱呢，所以这其实挺难的。严格说来呢，购物团这种奇葩的这种形式啊，零团费的这种形式啊，是导游、商家和游客共同参与才出现的，他们其实都是食物链上的一环，谁都别觉得谁冤枉，当然这个被打致死这个实在是太冤枉，那打人致死的呢就得受到法律的惩罚，这是没问题的。购物团食物链的这个各方呢都想讨便宜，这可以理解，但有些事儿呢对大家本来没有什么便宜好占，就是恶习形成了习惯，其实也变得很可怕。这个呢引申说一下啊，就是聊聊公交车先下后上的这个问题。在北京呢，我几乎每天都会坐地铁，哎，总是那个看到这个车一到站，尤其上下班高峰的时候，车门一开，不管下车的人是不是下完了，总有一些人不排队就开始蜂拥往上挤，连小姑娘有时候那都忘了羞涩，得像女汉子，尤其上下班的高峰后一羞涩，那好几辆地铁就过去了，没有地铁等你。本来呢先下后上呢对大家都方便，大家都懂，但是上车的人为了抢个座位就顾不得大家和自己的方便了，哎，反正大家都不方便吧，你不方便我也不方便，反正损人也损己，哎，大家都是一样啊。有一天呢都快半夜了啊，这个地铁都快最晚一班了，车上也没几个人，下车的只有我一个人，车到站了，然后有5、6个人要上车，这5、6个人也堵在门口，然后也在那儿憋住劲，这车里边座位都空着呢，但是他们还是一副那个要抢着上的那个架势。我呢就想教育一下他们哈，车门一开，我冲着领头的小伙子就砰扛了一下，然后说，哎，先下后上啊， 那小伙子也毫不恋战，一侧身唰闪边，然后上了车了。后边一大妈还呵斥我一下，说你下来了不就得了吗，叫什么劲呢。所以你看啊，这一群抢着上车的人，他不是为了争座位，座位其实有的是，也不认为自己姿态太掉价，大家都习惯了，连后边大妈也习惯了，这就叫集体无意识，这就很可怕。就像购物团，其实本来呢，大家都应该走正道，都应该知道说，在旅游的这个商业圈里，每一个人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无论是这个导游，还是这个旅行社，还是游客自己，大家都通过扮演自己的这个合规合法的角色来获得自己应有的这个利益。但是大家就习惯了说，哎，反正这个哎有便宜占，然后呢有人可以坑，你算计不过我，我就能算计过你，所以这个就是浑浊的、泥泞的、满是算计和恐惧的这样的一个小道啊，是旅游小道。结果呢，大家都损人不利己，一路走来一路恐惧，一路心慌，其实玩的也不高兴，大家都不高兴，哎，也不知道图的啥。好了，今天就聊到这儿，各位记得手机下载 APP 啊，蜻蜓 FM。然后搜索收藏里边的那个叫红七点的节目，这样随时可以听我的节目了。微博红七点，微信公众号张红就是我的名字，欢迎各位的关注。红七点，下周接着聊。